10月11号星期三的骚动音乐。 是。 咁提醒大家，今日我哋骚动音乐的访问六至七将会有 Jason 陈柏宇。 Yeah, 带嚟佢嘅新歌《日常事故剧场》啊，咁啊非常之好倾啦。 好多 好劲啊。 讲歌以外亦都讲咗好多啦，大家都知道佢冇嘢倾唔到啦。 冇错。 都倾得好阔啦我哋。 真系好阔，真系好阔。 系啦，倾音乐，倾唱歌，亦都有倾日常事故咧，就系 乜都倾。 系啦， 咁啊，转头喺六点钟就会听到 Jason 嘅出现嘅。 系啦，喂，呢个即系又咁啱，即系咁样讲起，即系 有咁啱，有咁啱，有几啱啊！ 真系好啱，本身我谂嘅呢一样嘢，又真系谂到日常事故呢件事。 系喎， 因为前排咧，我有同女朋友讨论紧一样嘢，我话 而家你唔同我讨论咧， 而家就讨论啦。因为通常讨论完之后咧，可以同你讨论完，就摆翻开麦先至嚟讨论。就系讲紧 calendar 呢个日历呢一样嘢 啊， 即系同埋一个讲啊，即系电话你好多嘢会 back up 落去啊，跟住你转电话嘅时候要处理呢一啲啦，一个延伸嚟嘅啫。 OK OK， 我发现而家咧，我系极度之依赖电话里边嘅日历嘅， 系 我系好有discipline 叫做好有咩啊？好有 規矩，好有規律， 系啦，类似啦，系啦，自律地咧，我系会所有嘅事情咧，一定会怼落去个日历度嘅，因为如果唔入嘅话咧，我系一定会唔记得嘅。 其实咧，我想讲咧，我同你都似噶，我都系啲嘢唔入落去个日历度咧，我大概会有六成至七成嘅机会系会唔记得噶。 系， 不过我依然 你算好彩咯， 但系我依然选择。但我依然选择我唔入日历嘅系， 我系噶， 我系靠，因为我系嗰种靠身边，我系衰嘅，我系靠身边人去不停提我啦，或者可能就系因为逼住自己，因为我唔入日历啦，所以你冇得翻转头，你一定要死记都要记住啦，咁嗰种咯，咁所以我每个礼拜咧都会大概 背起佢。 又唔係未至於背嘅，但我會每個禮拜都會有啲時間，就係要諗清楚啊，今個星期我有啲咩做呢，而唔係將嗰件事記咗喺日歷度咯。 哦，而係記個腦度啊？ 記喺個腦度，因為我純粹係懶咯。 好誇張喎！ 我真係好懶，同埋咧，我好怕，即係我個人咧係好衰，雖然好反智啊呢件事，我好怕見到個日歷好多嘢啊、 哦！ 我唔中意個日歷係。塞到好闷好闷，跟住我会有好有压迫感啊！ 哦，但个日历冇嘢嘅话，咁个日历就冇乜太大意思。 我净系知道嗰一日系几多号同星期几，咁、 哦、 我就要自己谂翻嗰日我有啲咩做咯。 因为如果嗱，即系我系重度依赖啦，好听啲讲就是、个人好有条理，会 mark 低晒啲嘢喺嗰个日历嗰度，星期几咩时间做啲乜嘢啦。 系 咁，但系好有条理嘅后果就系、是，假设你有一次唔小心唔记得咗入嘅话咧。你係會因為呢種依賴，你係嗰件事就我個忘記嘅百分比比你更高啊 ！OK， 你係有九成， 九成啊！只不過通常會出現一個情況可以救得翻咧，係乜嘢？就係、是、譬如假設你問我，若我話嚟緊十月二十號 嚇 有啲嘢做得唔得咩時間？譬如約嘉賓咁啦。 嗯嗯， 有陣時會有一個情況出現，就係、是、心血來潮，咪住先。十月二十號呢個日子。好熟， 系， 但系系因为要做啲乜嘢唔记得，然后就会喺chat box 嗰度 search 翻，打十月二十啊，20 October 啊， 我都有呢一个癖好， 睇下会唔会喺某啲嘅对话当中，原来曾经应承过人哋呢一日 做啲 乜嘢。好彩嘅话，你由第一步就系觉得呢个日子好熟咧，你先救得翻件事。 系， 如果唔系嘅话咧，真系九成咧都嗰件事就会石沉大海，我就会啲嘢撞咗噶啦。 系， 因为我哋譬如约嘉宾啲时间，通常都会好咩噶嘛， 好咩啊？ 好浮动，即系冇定实。有时可能系七点，有时四点、三点，有时两点，有时两点三，有时三点半 咁样啦。 系啦，因为会好多嘅安排，咁所以咧，如果唔入定嘅话咧，系一定会忘记，所以。仲要你每个礼拜都唔同，每个礼拜星期几都唔一样，所以我系会养成咗一个入嘅习惯嘅。而我都知道你应该系一个唔入嘅，你冇呢个习惯， 系冇， 因为confirm 咗之后，会嗰个嘉宾都冇出现喺我哋嗰个日历嗰度， 冇错， 系啦， 通常都系你加落去嘅， 系啦， 好罕见嘅情况，我先会间唔中心血来潮 就加落去， 就加落去啦， 因为你一唔加，我就会唔记得咗噶啦。系啊， 其实呢样嘢系我唔啱，其实我咧都俾我老婆闹咗好耐嘅。 而个重点其实唔系你噶， 阿一都系噶， 系咩？ 以前我哋后援会约嘉宾咧，佢再夸张啲嘅，佢第一佢唔入日历啦，咁、所以佢会成日都问嘅，喂，今日 有冇嘢 要 录 啦咁样。而另一个佢唔入系再黐线啲噶，喺 WhatsApp 嗰度佢唔入嗰啲电话系边个嚟噶？ 我都唔入噶， 你又系噶？所以成个对话记录全部都是电话 number 咯， 应该咁讲咯。我个电话咧系一啲我会经常联络到嘅人咧，我就会入低佢啦。即系一啲你知道我佢会同我联络，但系真系唔系好想联络嘅人咧，我有时好衰，我真系即系例如可能我哋呢一行会接触好多一啲公关朋友。 系啊，一定要入噶，如果唔系你搵唔翻佢，搵唔翻所有约嘅时间。 系死啦！越讲我觉得自己越差添。我系有时我系有一啲朋友嘅，佢 send 完 message 俾我，大家打完照面我都冇入佢哋嘅。 因为最惨系你记得嗰个人个名啦，你通嗱应该咁样讲嗱，你记得个人咧系有好多个层次嘅，第一就记得佢个样啦，第二就记得佢个名啦，第三你先会记得佢个电话噶嘛，而第三个 level 根本冇可能噶嘛， 系， 所以 我衰到连我发现咧，我而家录紧自己个电话，衰到发现原来有一啲同事我都冇入到。 你唔觉得系做唔到嘢嘅咩？即系你唔见。即係嗰時我都有問過一呢樣嘢嘅，即係佢就係、是，即係譬如有時話，喂，我想約邊個邊個你可唔可以揾翻佢嗰個宣傳人員嗰、那個電話俾我啊？咁我記得佢叫咩名，或者我記得嗰個宣傳人員咩都好啦。 係， 佢話：哇死啦！你要等我揾一揾先。佢係 search 咧一路碌個電話，我睇住佢全部都係電話 number 嚟㗎。係啊， 咁佢應該嚴重過我嘅， 好嚴重啊！因為 佢應該嚴重過我， 因為譬如我哋約歌手還好啲嘅，宣傳人員嘅人數咧冇咁多，因為有一啲可能嚟自於同一個宣傳人員嘅時候，咁都 OK 啦。我哋每個禮拜約後援會嘅女嘉賓係可以每一個人都唔同嘅中間人，或者甚至乎係直接約女嘉賓噶嘛。 係， 佢全部都唔入人哋個名噶。 我想講啊，你當我俾個藉口自己啦，我中意幫自己揾藉口。 來啊！ 點解我唔入嗰、那個、啊？有時有啲人我冇入到個名落電話簿咧，係因為我就算入咗佢個名落電話簿，我都唔記得啊。我唔記得我入咗佢咩名啊！即係一啲人相處，你好多名噶嘛，你會嗌佢英文名，你可能會嗌佢中文名咁。我試過有一啲朋友，可能佢全名三個字，我淨係入咗佢尾兩個字咁樣。我當國盛咁樣先啦，邱國盛咁樣，我淨係入咗國盛咁樣啦。跟住我打邱，點解揾唔到嘅咧？咁樣我成日就係會出現呢啲狀況啊！ 好啊，咁我又睇下你有冇下一個藉口啦。咁你知自己有呢个 practice， 咁点解你入名嘅时候你？ 因为嗰个好睇我嗰段时间点样嗌呢个人啊，即系我可能有一排经常同嗰个人见面或者熟啲，咁我可能嗌开咗喂郭姓咁样先算啦。 跟住有一排就叫做邱生咁 样。系啦，隔咗一段长时间之后，你耐冇同佢联络啦，你唔记得原来曾经你咁亲昵咁样嗌佢嘅，咁然后你就 search 翻一个好陌生嘅名，你就问点解搵唔到呢个人咁？个电话嘅咧咁样，我系最近都试过噶，我去揾翻一啲旧同事，突然即系有一啲嘢想揾旧同事分享咁样咧，我揾唔翻我旧同事啲电话，我入咗佢落电话簿噶。 因为而家啲同事你连名都唔入，有啲 系一个推进嚟嘅，到我可能离职嘅时候就可能会入。 因为咧，我系入得好清楚嘅，即系假设佢有英文名。但系又會有嗰啲第二個叫法定點咧，我會兩個都入，甚至乎 嚇好，但系你唔講好 clumsy， 即係好累贅嘅咩？ 唔會噶，因為你唔係咁樣叫佢啊嘛，你只係攞嚟做備忘啫嘛。我會入埋噶，譬如你係 Kelvin 阿賓賓神咁啦，我會入，首先可能叫 Kelvin 賓神咁樣啦，甚至乎係假設，因為我有同公司咁 OK 啦，有一啲係其他公司，我會入埋佢係邊間公司，或者佢係邊一個。歌手嘅宣传人员，我会入埋边个歌手，因为有时你未佢可能会转，或者佢嗰啲名，即系譬如有个人叫 Benson 咁，呢个世界好多 Benson， 好难你入PR Benson 有好多个 PR Benson 可能，所以你会入埋系假设系 Benson PR Benson， 我都会嘅， 我会咁样入咯， 或者入公司，即系可能我识嗰个人喺边间公司啊，或者边个地方啦， 系啊，我要去到咁样，因为 但系最衰就系咁啊嘛，人系会转公司噶嘛， 系啊， 我可能喺香港电台识咗个同事。 到第時我想找翻佢，佢已經離咗職啦，佢已經唔喺呢度做啦，可能佢第二個間公司做啦咁樣。 唔緊要，呢個世界會轉嚟轉去。我試過入一個咧，假設佢本身做港台嘅港台賓臣啦，後屘佢假設轉咗去做商台咁樣，我唔會將佢轉做商台賓臣，但假派佢翻翻港台，所以我發現，咦，我唔使轉可以。 我就係會咁咯，係啊，所以我都知道我係好多呢啲藉口嘅。 要入㗎，因為我真係試過有一次咧，好大件事，好彩最後。救得翻啦！咁話説嗰次就係人哋中間人介紹嘅，即係譬如你介紹咗一個人俾我做婚禮司儀咁樣啦。咁你約咗就係、可能嚟緊呢個禮拜六咁樣14號，咁就有婚禮啦。咁我得唔得閒？咁我 OK， 咁我 mark 低咗時間10月14號。咁跟住就、那個中間人咧就功成身退啦。咁我直接同對方新人聯絡，咁跟住就傾啦。咁啊就講哦好啊，即係見面傾完曬就好啦。confirm 日子咁，到時見啦咁樣。咁跟住之后去到可能星期五啦，10月13號嘅晏昼，我知道嗰日可能铜锣湾突然间收到个电话， 系 有个唔知边个打嚟咗，哦 MC 哥哥你好啊，请问你系咪你去到咩位置啊？系啊，我想知道啊，咁啊，跟住我话咦13號啫，今日 系 啦，跟住佢就话咦系13號啊。 今日咪13號咯，咁 系啦，咁跟住我就知唔紧要啦，即系最后谁是谁非已经唔重要啦。个重点 系因 为 系你错，所以就唔 系啦，已经喺晏昼唔知5點幾啦，我喺铜锣湾，跟住咁我就要即刻飞去现场嗰度做呢个婚礼啦。个婚礼喺元朗，咁而通常呢啲即系好彩嘅就叫做开席，可能系7點零8點咁样，咁所以足够时间嘅。但系因为系一个好旺嘅时间，要截的士好难，跟住嗰一刻又咁啱好彩，我着住一件白色嘅恤衫，叫做勉强可以。代替到啦，咁样咁跟住就唔知坐车去南昌站再，再唔系坐的士去南昌站转西铁入去咁，最后系叫做可以喺开席之前赶一次嘅， 咁、哦、都几 咁。但系喺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我从来唔会犯呢啲错啊，一系记得同唔记得嘅啫、嗯。因为我系 mark 咗14號噶嘛，原来系中间人揾我嘅时候，佢讲错咗日子，咁、 哦、 所以我一路咧就会记咗系星期六10月14號，但系原来真实嘅日子咧系早一日嘅。10月13號星期五，咁、 啊、 但系系啊，最后咧，我发现可能新人同我 confirm 嘅 message， 佢写10月13，但系因为你 冇怀疑到， 系啦，你 day one 你唔会觉得个朋友呃我嘅日子嘅， 因为已经 mark 咗啦， 所以我已经自动过滤咗个新人 send 俾我嘅日子咧、 哦 okay ， 都系10月14號，我对个日子从来冇质疑过咯。 咁、okay、我觉得起码你呢个解释到都唔算好严重啦， 同埋拯救到咯。 你想唔想听啲严重啲？ 好啊，你点样拯救唔到？ 我曾经啊喺唔系呢一份工作，喺之前嘅工作嗰度。我約咗一個人做訪問，咁然後咧就好耐之前約噶，可能講緊成半個月，甚或乎係一個月前約咁樣啊。約咗邊日邊日，我哋去做訪問啦咁樣。咁跟住約咗之後咧，就大家都冇乜再reconfirm 呢一件事嘅。咁就直到去到訪問嘅當日喺晏晝12點嘅時候，我收到一個電話，喂，我想問我哋一陣間係咪喺邊度邊度等啊？咁樣，咁跟住然後我當堂拍一拍台話：死啦！你等我一等。跟住然後我因為嗰一朝咧，如果我冇記錯，應該睇緊外國啲頒獎典禮啊、 哦， 我睇得太入神啦。跟住然後咧，我完全忘記咗呢一件事啦。跟住然後我火速咧，我覺得當時個人喺荃灣，跟住我就要飛出去銅鑼灣。 哇， 係啦 ，OK 都係。 咁跟住我話你等我一等，我有少少急事。你等多我一阵，我而家已经出紧嚟噶啦，咁样 成日都系话急事，我哋都系。 然后就飞的出去啦。咁但系咧，去到嘅时候，我谂对方冇等咗一粒钟，都等咗8-9個字啦。咁跟住我见面嘅时候，第一句就话：哇，今朝个颁奖礼你有冇睇啊？真系好紧张 啊！重要咗。 唉，唔系嗱，自此之后咧，我吸收咗教训噶，我就系同自己讲以后。人哋约咗你做嘅嘢，你要记实啲。我都系冇落月力嘅，不过 更加紧要唔系呢一样嘢，而系老婆叫你改嘅嘢，你记得要改。佢叫你加 calendar， 记得要加。唔好净系讲完之后话得啦，冇问题啊，收到噶啦，之后就唔记得咗件事啦。 告票收好，大汉堡跟炸物要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

心我为何莫谈动 Just how's it mean now Why are you always looking at me I won't forget this dangerous fit then 视力十分左眼怎反应并会值得你贵重热情 Gotta burn your eyes with my body Don't wanna guess what you've been thinking of 不应该关注太多 Just your own thing 林君莲 Why are you always looking at me? 你试着双眼睛少了点偏激多了些坚定我还是在练习练习分离 We're 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We're chasing everyday better things like dream We're 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我不会忘记你的场景 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Been chasing after better things Like dream We're 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但我不会忘记重要的每个你那些留不下的 Lego 别被暂时虚伪或绚烂的借口说时间空就被时间带走迁就不再感到后悔谁又该走谁是白受罪开始心中倒影练习更好的表情陪着妆发造型最先比容多高级追求着更好的工作或更高的成就更崇高的地位找更好的朋友住更高的楼却不再问对是是非这欲望太贪婪谁不想对自己善待期待蓝色里头碰上青色里头越过了永世地双眼睛少了点偏激多了些坚定我还是在练习练习分离 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Chasing everyday better things Like dream We're 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我不会忘记你的场景 Moving on to betterThe bad things are dreams 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但我不会忘记重要的每个你 Really give me so many to make it fine Now I can worry You are my word Maybe you're the only part of you alone Now I can worry You are my word Maybe give me so many to make it fine Now I can worry House 的 Better Things 人总是喜欢追求一些美好的事物的就算带不走尽收眼底都当自己拥有 但往往就会咁样沉入一个漩涡当中。 你困身姿势被磨练，对抗的理性和接骨都分离一丝，屈抗缩小就被你的藐视，委屈到神情会裂。对你越怕你越变质，矜贵就自变。我要换气派，换脑筋，伸软滑的线，然后凭你独的箭。其实爱有定义，我拉开你就能发现。I feel sorry， 需要道歉。未画完十四的眼线。I feel sorry， 不想再听。 我自成一对，你选择率上发现不是同你一类人，你解释我不好再害怕代价失去，自己抹着面上最后为你留下的泪下，你手机分开独自升级，没有再躲避同回忆 link up。 Let's dance tonight， 发现理智已经失控，酒精开始发作，身体不知不觉失重。 I'm sorry， 意料事事为未来肉身的放肆。 I feel sorry，走到里里收你的信一个积分，听你解说练作坚忍，可乐山白毒都不差，升级穿上所有剔透的裙，身我所有动动机引，可乐山最大的奖金，是英雄找我所有恋爱的神，不怕所有地理天分，可乐山带着金光神就不滚， Paula 欧智林 featuring Cotter Boy Lesson， 在个漩涡入面浸得太耐不好的，想想方法行返出来啊。 我努力上重播，有错过凭什么 ？I stay alone， 梦想抱紧你是我，尴尬太难度过，自难自暖的火，不敢猜测太多。 习惯没有希望，是你令我没法习惯观望。想讲，但是又会害怕让你失望。不顾一切想远离漩涡，谁人可洒脱恋爱消失感觉 ？How can you see？ 最终讲一句说清楚。 How can you see？How can you feel？ 如何会接受我即刻对望 ？I just wanna be close to you。Whoa， 除非 ，I just wanna be close to you。Whoa， 除非。 I just wanna be close to you, whoa， 除非 静一直在意，让我没法分析，一直没有面对直觉的感应、哦、一直无理由我无法安静， JNYB's 和 Jolie 陈日雪，除非 猫一般身上难要才有味，拉拉跟不上脑筋 It's OK， 不想哀伤叹气，想弹梳化搵剧丧布 CAINA I'm off today、 我去想应该怎帮你，定是已经不必多理，若是要想想想天光 mark 低点 main point 这样才能梳理，记住我没架时光机 But it's ok、但是有时间放下架，没有怕要多飞、到底需要怕什么 End up 都会 end up， 当你懂得你 take fine your break， 那么清醒要 wake up， 思康桥 featuring Hayo Savasana， 好啦，叹够啦，系时候将嗰种嘅挂念抛开佢先啦，翻嚟嘅现实世界啦。 想你问我与我说是人数，想要对你发泄所有烦恼 ，Baby I just want to stay with you。原来咁样都几 true now We in the song 什么想太多 Let's get it on 就让我们来抛开不快放下负面的心态 Go away No don't go away Yes I'm fine with you 自己发发生所有的怒气抒发把清理马清理马啲废话最写得精彩的转机 I don't care 反正无帮助一堆攻击声音只想搞个大脑灾祸要我断臂No way， 我会继续斗眼气。You go away， 咪对我太过年纪。I'm okay， whatever you wanna say， I'm still here in the game， yeah。无聊麻烦人生的思索 throw away， 毫无灵魂重复的工作 hand 晒机。啦啦啦啦，内间开束缚 throw away， 通通 throw away， gonna celebrate。无聊麻烦人生的哲学 throw away。太 happy， 我太耐冇试过，终于可以差个电，冇嘢要去理，打开 窗去望下天，无日可以控制天气，佢话变就变，接触太痛都压到 twist no beat，I'm not a kid， 天主必须充满胆识，不需跟我忐忑，深深地个叹息，可抵挡一切攻击，使乜惊我厌倦角色，无聊麻烦人生的思索 go away， 毫无灵魂重复的工作 hand 晒机，啦啦啦临来解开束缚 go away。Go away, gonna celebrate. 无聊麻烦人生的哲学 ，Go away. 毫无灵魂情感的空壳 ，Go away. 我已学会从烦扰里着落，要在沉溺中醒觉，咪太悲。痛到 Go away. Win Win 杨安妮 ，Throw away。有机会的，可能下年啦，下年再去啦。Yumi 中游美，下一个暑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呢位嘉宾大把嘢吹啊！ 系啊，宾神，好多人都好中意听佢讲嘢嘅，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听住咯。 陈柏语重心长， 唔知道今日佢又有啲咩金句呢？ 我哋送音乐嘉宾系 Jason 陈柏宇嘅 ，Hello。今日我哋送上呢个新嘅卷轴啊，就系啊， 系冇错就系陈柏宇重心长。 食呢個語重心長呢個成語嘅， 係 啦，因為知道因為平時譬如同你做訪問嘅時候，會好多 sharing 啊，好多諗法各樣嘢。我覺得語重，我哋覺得呢個語而食嗰個音咧，一定係即係語言嗰個語字嘅成語出發啊。 係 ，OK OK， 多謝。 講嘅有關嘅，咁所以就用咗語重心長呢四個字啊。 係語長啊， 係。因為譬如睇新歌 MV 都會有，其中可能有一啲場口會有啲 hashtag for 你，其中吹水佬就係一個 for 你嘅 hashtag。 係，其實我不嬲都好中意講嘢，不嬲都長氣喎。 係咪即係細個？ 细个嘅时候已经讲好多嘢噶啦，系啊，细个嘅时候我老师系俾我喺班房度每日开堂上堂之前都讲咗我要讲嘅一大轮嘢先，咁啦，跟住我妈话今日琴日话俾我听话咧，原来咧跟住之后到我大多少少嘅时候咧，每一次我哋学校有得去即系去同其他嘅学校班房。嗰度同啲小朋友讀書咧，都一定會揾我嘅。 嗯，哦 okay、 因為我好中意即系講古仔，俾啲小朋友聽，係咯。咁所以我係由細到大都係講好多嘢。 咁譬如老師話俾你一上堂之俾你講曬想講嘅嘢先，嗰啲係 因為本身我喺上堂嘅時候講太多嘢。 係，咁但係你 係，所以佢嘅方法就係咧，我俾你上堂之前講， 但你上堂之前講曬佢先，停到咩？ 講完之後，唔係我講曬我想講嘅嘢之後，因為我成日咧同人哋分享咩咧，就係分享琴晚睇卡通片呢啲嘢。所以係講得曬嘅。 OK， 即係由嗰樣開始，因為我覺得譬如而家YouTube channel 你有廣威論嗰個咧，我係好中意睇嘅。有冇啲 topic 其實你一路好想讲，只不过可能而家其实未喺即系 channel 嗰度开呢。 冇噶，其实咩 topic 我都可以讲噶， 系嘛？ 系咩 topic 我都有个谂法嘅。 嗱，咁啊好啦，因为我哋咧都代咗一个 topic 咧，好想好似嗰个 format 咁样样嘅。咁因为新歌《日常事故》剧场，我哋就谂住抽《日常事故》呢四个字出嚟讲嘅，即系一啲可能系喺日常当中一啲语嘢啊。我哋会想知道你有冇一啲咁样样嘅语嘢喺你身上面发生过咧？ 好似冇乜，即系点讲都系唔拉裤链嗰啲咁嘅 friend 咯。 呢啲好小事啫，最好遇啫，細個都成日有啦。 睇你邊度冇拉褲鏈喎？呢個 我演唱會冇拉褲鏈啦，咁啦， 係咯，係咯，即係呢個唔少嘢喎，覺得 唔好嘢喎，我又唔係好魚喎，個人 可能我個人面皮薄啊，即係我最初入行嗰陣時咧，咁啊，即係開麥一定係緊張噶啦，嗰陣時唔係呢間公司做嘅，咁啊有一啲嘅嘉賓上到嚟咁傾偈，咁通常即係後輩有禮貌，都係嗌乜乜大哥、乜乜大哥咁樣噶啦，咁然後開麥嘅時候咧，口快快窒一窒咬一咬條脷，咁啊～唔小心將歌呢兩個字就講錯咗做波開咪男仔嚟嘅，男仔嚟嘅， 咁一定係啦，你本身冇講男就講大哥， 咁但係咁講，我梗係即刻更正翻啦。但係其實自己心入邊就即刻會覺得哇，好語點解？ 我突然之間諗到一件喎，我之前咧試過有一次咧做一個電視台嘅直播嘅好似唔知係。就係咩亞運定係世運定，總之即係其中一啲 比賽嗰啲， 係啦係啦。咁咧我就負責咧就講出場嘅時候咁嗰啲隊啊，咁我又背唔到啊，因為嗰啲全部都國家名嚟噶嘛，大佬 冇得望住啊嗰啲。 唔係嗰陣佢有個大字報喺度啊，咁嗰陣時我係未識睇大字報，即係我唔識得點樣有個 camera 對住我嘅時候，係覺得我望大字報係理所當然嘅， 係。 咁所以我又喺。望与唔望，背与背唔到之间，咁就掠咗件事出嚟，系掠到，系掠到，我净系放弃嘅，要 系， 即系因为佢一 up 一轮，可能二十秒嘅 script， 咁有二十秒里边都有唔同嘅国家咁啊出现啦，系去到最拉尾，我系停咗喺度，净系已经讲唔到嘢噶啦， 系跟住落嚟咧，即刻出场咧，有 咁上紧咁。咁上下啦，即系我已经唔记得 exactly。如果有人可以揾翻嗰条片 send 俾我睇啊，但系好好笑真系，即系我而家谂翻起我都觉得系好笑嘅。 有冇另一种嘅路咧？因为我自己准备一个咧，就系认错人嘅，即系嗰阵时就系啱啱入行咧，可能譬如认一啲前辈咧，又未认得好清楚。 系 咁即系譬如假设个 scenario 就系譬如撞到 Jason 你啦咁样，咁跟住我就哇你好啊，好耐即系好中意听你啲歌啊，但嗌咗另一个人个名。当我讲完一抽，表达我中意你啲咩作品，讲完晒之后，跟住佢同我讲话我唔系你讲。 我从来都唔会讲名嘅，所以。 技巧嚟嘅呢個，係入行 我同任何人傾偈都係有嗰種好耐冇見嘅感覺 嘅。咁，但係會唔會有時就係、是？ 但 我 試過 認錯人啦， 我試過人哋唔係第一次見就唔會，同埋即係我會即係因為嗰種好耐冇見其實。 佢 translate to friendliness 啫嘛，其實好 friendly 咁解啫嘛。我試過有一次同一個即係有個人走嚟我個，即係我喺車度咁樣，跟住走嚟我窗度，我認得佢，我真係認得佢，跟住搞開窗吹咗一輪水啊。我以为佢系我 friend 个男朋友， okay. 原来唔系，原来我系完全唔记得嗰个人系边个，但我因为我由头到尾都当佢系另一个人，但我肯定系识佢噶啦，而佢又肯定系识我嘅，咁唔知点样深刻啊？话你仲系咪住喺嗰度啊？咁样嘅时候咁唔系啊，即系我都冇住过嗰度咁滞咁嗰啲咪嘅对答，我先至知道我原来嗰人唔系我谂紧嗰人嘅咁咯。 而对谈当中因为冇讲啲好 key 嘅嘢， 因为我一定唔记得佢名啦，系即系我一定冇讲名，我从来都我好少同人讲名噶，因为我系真系唔会记得嗰啲名嘅。边个个男朋友我都唔记得咗。但我肯定佢其实系我 friend 嘅男朋友嚟，但系结果都唔系。 呢一行系会比较容易发生呢啲好日常事故会出现嘅一啲问题嚟嘅。 即系譬如话有阵时啲人会问我，记唔记得我啊？你有阵时我可能我认得少少咯，但系我真系唔记得系点解记得，即系点解会见过啊？各样那样啦咁样，即系我呢啲就好 honest 噶啦。去到而家呢一个年纪，即系同埋经验就知道，即系大把人会问你，你记唔记得佢系边个？有阵时嗰啲咧系你见过一次，喺一个 function。群嗰度见过一次，其实我记唔记得佢有乜咁，即系点解嗰件事突然之间会变咗做一样，好似摆喺我身上嘅压力咧？咁所以嗰样嘢唔应该系我嘅压力咯，而我咪冇压力咯。所以而家即系当我理顺到嗰件事，嗰个唔系我责任嚟咯。即系如果你觉得你应该要记得个老细个礼嗰个名，而呢个系代表一个礼貌嘅话，咁你咪记住佢咯。咁但係如果你唔覺得嘅，即係你老細個名，你覺得我冇需要記得，其實我哋都冇交流嘅，咁你唔記得佢名字有乜問題啊？即係除非呢個係考試嘅其中一部分啫。 但係呢個係去到你比較後期開始先領悟到嘅一個心態，定係其實你好早期已經知道啊？其實喺大家都好 casual， 冇唔使咁緊張啦咁樣。 哦，咁我唔記得喎。有陣時啲人問我認唔認，我話認緊，都唔係好認得。跟住佢話我話哇咁你唔同我好多喎、 啊，唔緊啲唔認得啦。咁但係好嘅唔同 啊。係啊。系啊，呢啲好好用嘅招数， 有几招要大家作屋史啊学啊。 有冇啲人常问你嘅？即系除咗头先嗰句话，你认唔认得我之外，仲有冇啲成日会遇到人哋一见到你问你嘅嘢嘅中意？ 而家暂时唔系好记得，但系即系其实我嘅谂法系呢度都系，其实你同人倾嘢嘅时候，我唔认得你啫，唔代表我唔可以同你有个 friendly conversation 噶嘛，系咪先？我唔认得你，唔代表我唔可以好似一个好耐冇见嘅人嘅口吻咁样去同你倾偈噶。即系点啊？你最近点啊？其实就算我唔识你都好，我都可以问你呢个问题噶。你最近点啊？ 系 几好 ？That's good。 系 即系咁啊 ！I'm happy for you， or 咁啊几好咯，系咯。 系 你又喺呢头住嘅咩？其实好多话题可以。 我睇过冇人 build 翻个 connection 咁可以。 系啊， 但我想知道有冇人令到你试过你唔系好想同佢倾偈咧？调翻转 咁成日都会，咪即系有阵时有啲 conversation 就 carry on， 即系 way longer than it should 嘅时候，咁咪会开始有一种即系我开始 give off 少少。即系tips 系我啊，不如完咗佢啦，即系嘅感觉咁样，可能慢慢开始 shift 下个人嗰个重心去另一个方向，又或者又即系唔好意思，我真系赶住要走啦咁样，嗰啲咁嘅 friend 成日都会发生嘅，咁有阵时佢哋又好热情噶嘛，又好热情，好想同你倾耐啲，咁我又明白嘅，所以我又尽量唔好令到嗰件事太尴尬咧，即系我唔起码唔猛唔嬲先，即系唔系话喂你阻住我而家咁样，唔系咁样嘅，只不过即系。好 friendly 咁话俾佢听，即系我觉得我哋系咯，吹完一轮，我都要继续做我平时要做嘅嘢啦。 系， 咁下次有机会再见咯。 系， 系冇。 系，咁有冇啲 tips？ 譬如有人即系见到你同你倾嘅，有咩 topic 同你倾，你会就开咗制就好中意讲嘅，特别 讲一啲佢哋好想，即系佢哋有好 interested in 嘅 topic， 又或者佢哋想问我嘅一啲问题。 嗯， 吓，讲关于我自己嘅嘢，我又好喜欢讲嘅，即系我好肯同人哋。分享去表达嘅，又或者有啲咩想问我意见嘅话，我亦都好喜欢去分享我嘅睇法嘅。 系 咁，又或者想同我分享一啲佢哋觉得好开心嘅嘢，我都好等佢哋开心嘅。即系我 genuinely 觉得 佢哋開心嘅時候去分享呢一啲事情，我係感受到佢哋嗰種 excitement 啊！ 會唔會有一啲譬如可能後來歌手都會同你講，即係唱歌上，因為我記得有同其他歌手訪問都有講過，我試過可能遇到你嘅時候會傾一啲即係 vocal 上面嗰啲，呢、這個係咪都係一個 topic 都會？ 都會㗎，有陣時會㗎，係啊係啊。但係如果大家有同一個 belief 嘅話，就會容易啲去溝通咯。即係有陣時，如果大家嗰個諗法對於唱歌技巧上面有好大嘅分歧嘅話，咁我覺得難啲嘅。即系我又唔想话俾人哋，即系俾人哋个 vibe 系、我唔相信你嗰套，我觉得你嗰套系错嘅，咁样咁，因为唔系我呢一个言语去令到我有呢个 vibe 啊，而系如果我讲一啲 totally opposite 嘅嘢，又或者指出啊，你咁样唱嘅时候会有一个咁样嘅问题出现，咁嘅时候，我觉得喺咁樣嘅環境底下，嗰個 confrontation 唔係太直咯。 只不過唔需要太強硬地拗，我一定要同你拗到底 嘅。係啦係啦係啦，我係一個好好嘅吹水對象嚟嘅，其實某程度上。 feel 到 。如果好一個好中意唱歌嘅人同你傾，我想問點樣可以唱歌可以唱到你咁好聽？咁你會點樣去？ 冇喎，練習嘅啫，即係揾個唱歌老師，咁啊然之後就練習咯。同埋我覺得有陣時呢啲嘢係天分係有好大嘅 part 嘅，因為唱歌唔係淨係講緊你發聲發得啱唔啱咁簡單，其實個個人唱歌都可以啱，但唔係個個人唱歌都可以好聽。個原因係咪 it takes a different kind of talent， 去演繹， 係 咁樣，咁所以。系咯，所以就唔系我唔鼓励人哋唱歌好似我咁嘅，系咯。 但系有一啲朋友仔真系行埋嚟话啊，我其实真系被称为五音不全，系咪真系可以靠练习去？起码我唔追求到好似大家歌手们咁好听，可能我同朋友出去唱下 K 嘅啫，咁起码准先啦，系咪真系我五音不全都练得到嘅先？呢个系靠 practice 做得到嘅嘢。 咁啊，睇你抌定几多时间落去啫，大佬。咁 theoretically 咁啊，梗系可以啦。但系 realistically 都要睇下你抌几多时间落去啊嘛。 几多钱咧、啊？同埋 系咪先？ 你要学啊？ 系要课金。 你话俾我听，你四十岁咁，你又好勤力翻工嘅，咁你每一日可能抌半个钟头落去唱歌嘅话，咁、那个进步会唔会好神速啊？又未必、啊。咁啊，睇你天分有几高嘅啫。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十零歲咁樣，我一放學我就可以唱歌，我就係將即係我就有嗰種 obsession 去鑽研嗰一樣嘢嘅話，咁你梗係個進步空間梗係大，亦都同埋快啦個速度。 係 講到呢個位，我又想問下你意見，就係、是、其實我覺得近代咧樂迷睇歌手朋友唱歌也好，或者可能睇看待音樂呢樣嘢也好咧，有時大家都會 struggle 咗喺 hit 唔 hit 到個 notes。嗰、那個嘅議題上面，即係有一啲人會覺得， okay. 喂，唔係，我覺得個 feel 好啱啊，個 vibe 好啱，唔使 hit 得咁準啦、啊。有啲人話，喂，你 hit 唔準個音，你點樣做歌手啊？即係會有咁樣嘅一啲爭論咁。 個個人都有唔同嘅意見啦、 啊。係啦，你會點樣睇啊 ，Jason？ 我覺得有個 balance 嘅。嗱，如果我哋話廣東話係有母音同埋有字音嘅嘅時候，一個字裏面係存在咗兩個音嘅，似讀黐。噶嘛 ，OK， 黐就係一個音啦，但係似 就有兩個音， 係有兩個音喺度噶嘛，幾準為之準先？ 去到就要發到似咁樣先為之準啦，係咪？ 咁但係嗰度得一個音嘅啫，本身 係 OK， 嗰個 note 我假設佢就係 C note 嚟嘅，咁 C note 係得一個音嘅啫嘛，係 啊， 咁你點樣喺一個音裏邊發兩個音啊？ 哦，因為可能佢嗰度已經 shift 咗半，即係你似嗰下已經自己 shift 咗半度上去啦。 咁即係話其實唔係咁計咯。嗰件事 ，OK， 即系我觉得个话题系，其实咧，大家唔识听嗰样嘢咧，唔系嗰人 hit 唔 hit 到嘅音，你 hit 唔 hit 到嘅音系最易听噶啦，已经 系， 因为你一系 hit 到，一系就 hit 唔到嘅啫， 系 呢个系唔识听唱歌嘅人都应该识听嘅一样嘢嚟嘅，都可以听到嘅，因为只不过系将 A 对翻 A，B 对翻 B 啫嘛，系嘛，即系叫你而家外面一俾份 A 字 set 你咁样，叫你抄一份出嚟。你抄得啱唔啱？我淨有一對啊嘛。OK， 但係去到呢一個位嘅時候咧，我哋要聽嗰樣嘢咧就唔係啦，已經係講緊你落筆嘅重量啦。 係， 自頭自尾，即係你嗰一筆點樣畫個 flow 係點樣嚟啦？又或者啲力喺邊度嚟啦？你點解會有咁嘅聲啦？你個聲底係經過幾多嘅鍛鍊先至有咁嘅聲底嘅咧？呢啲人就～ 大家就唔識聽呢樣嘢咯。 嗯， 即係佢唔會知道嗰個人需要幾多 practice 先去做呢樣嘢，而嗰啲 practice 有幾多樣嘢係 good practice 咯。即係有個 consensus 嘅，就唱歌，即係一定有個標準喺度，有個 set 嘅標準，唱歌技巧係應該係點樣，大概係點樣，一定有嘅。咁當然啦，你話純唱歌技巧嘅話，擺落去一首 pop song 裏面。是啊，冇感情，就算你摆落喺首 opera 里面啊，都冇感情啦，係咪先？咁所以感情呢样嘢就已经唔可以攞嚟做一个准则囉。但係你可以攞嘅就係、是、如果你識聽嘅时候，你就係听到嗰个人有啲乜嘢能力啦，佢有啲咩技巧喺佢嘅声音里面啦。你听到嗰啲技巧嘅时候，你就可以 judge 个人嘅能力去到边度啦。但係你都唔可以靠一首歌去 judge 佢就唱成点囉。 想与谁倾注，如猫闪躲失缩一处，也时时在低声细语。找间小店有唱片跟书，谁刚巧与路旁正靠大树，和我昨日决心思议，又可有风。沙用我跟你，想每天有所爱有知己，和我去倾诉开心失意，我有高有低有我跟你，想每刻有事意有惊喜。如这个多变的世纪，只要敢爱得起，统统不加诸对比，成千个方法收容自己，抛开所有喜与悲，我亲眼感觉景致太好。有伤悲，和我去海角天边一次，这瞬间至少有我跟你，全把每刻记忆串起，知觉仿似相机，随匆匆光阴怎说起，太得意转眼一世纪，不再分隔此与彼，如懂去拥抱这刹那。 呢一节先听过有 Jason 陈柏宇《令人期待的下集》预告，转头继续翻嚟同陈柏宇倾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度失踪的17岁南拔学生曾宪哲下午在老鼠田坑一带丛林被寻回。消防署高级消防队长张天宇表示，今次的搜救行动非常困难，因为消防所得的资讯非常有限。曾宪哲没有带备通讯设备，令到消防不能够透过手机信号覆盖范围收集搜索位置。加上现场地形和山势非常险要，以及连日暴雨，令到搜救行动有一定挑战。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是金融、贸易、专业服务业有传统优势，近年蓬勃发展的创新科技可以充分对接京津冀和环渤海区域的发展战略。香港会继续发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促进者作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与京津冀和环渤海地区的经贸合作。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出席环渤海企业家联盟会员大会，并且致辞。他提到，环渤海经济圈和粤港澳大湾区两大沿海的经贸区域，在华北和华南地区都拥有重要的发展定位，两个区域亦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在对外贸易和航运物流等不同领域上都有明显优势。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博雷利将会在听日至到星期六访华，并举行第十二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博雷利访华有利于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将会为下阶段中欧高层交往做好准备，为双方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注入新动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青衣西北交汇处出九龙方向近青马行政大楼的意外仲未清场的经过，请小心。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牛头角定富街的快线有坏车，车龙排到牛头角下村。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桥底的坏车已经离场了，不过现在在后面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跟住平石的桥面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所以呢车龙仲未散得晒，西行荃湾和上狮隧的车龙就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上二道、新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车龙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而家沿住窝打路道上狮隧的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车龙排到新山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东港中心，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尤丽村对出，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丽晶花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悭唔少、啊。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他们三位人马上次的合作已经要数到2007年了，今年呢再度呢就是携手 Timberland, Nelly Furtado, Justin Timberlake, Keep Going Up. I keep going, I keep going, I keep going. 51岁嘅名监制 Timberland 有一种点石成金嘅能力啊！呢一首新歌咧，加埋 Justin Timberlake 同埋 Nelly Furtado 身上榜占第九位 ，Keep Going Up。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继续陈柏宇喺度啦。咁头先有讲到即系点样去分辨一个 vocal 啦，即系都想再问一下，仲有一啲咩嘅环节我哋可以听去知道一个人嘅可能唱歌嗰个功力去到边度咧？ 你识唔识听边啲系 live， 边啲系麦嘴啊？ 呢、這个我谂行内人会识。 你知唔知有阵时啲人可以又麦又粒又麦嘴又唱 live 噶？ 换麦嘅？ 唔系，有啲字麦，有啲字 live， 有啲咁样嘅鬼鼠嘢咁咩 ？live 麦啊，即系佢可以 live recording 噶嘛，佢可以。做嗰個 show 之前 錄咗先， 喺嗰個 show 嗰度錄咗個 take 先。 OK， 哦， 咁佢咪成個 sound 嘅 set up 係 就係 都係 live 嘅 set up 咯， 就會似翻嗰個場地出到嚟嘅嘢。 然之後佢可以唔唱， 哦， 但亦都唔係播緊 MMO 咯，即係亦都唔係播緊佢喺 studio record 嗰個 version 出嚟咯。咁你識唔識聽啊？你識唔識聽幾時係幾時唔係啊？ 呢、這個我真 係因為已經係一樣噶啦噃。 係啊， 係啊。 OK， 咁你就要 judge， 你有另一個方法 judge 噶啦。你就係 judge 個嘴型啦，佢個肢體動作同埋佢唞氣嘅聲音，同埋一啲好細微嘅 off， 即係嘅 off 嘅位置啦。 OK， 佢叻到無倫嘅時候，咁當然佢可以做翻一模一樣啦。 嗯。 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好多一啲少少嘅嘢係會 give off 個 vibe， 就係呢個唔係 live 咯。 嗯， 因为有啲动作配合某一啲声音系唔可能嘅，即系譬如话，如果一个人一路跳住咁唱， 系， 但系佢唱嘅时候应该会有跳住嘅气声啦， 系啊， 系咪先？ 系， 而系冇嘅话，咁你咪知道嗰个系麦嘴咯。咁你话，咁我可唔可以劲到得先？我觉得系唔可以嘅咯。 嗯， 你可以试俾我睇， 应该系， 你可以做一次俾我睇，你 prove me wrong。 系， 同埋有阵时咧，即仲有少少嘢嘅， 系， 有阵时咧，我哋戴 ear mon。在后台听嘢嘅时候咧、我哋听到几时系唱紧，几时唔系唱紧嘅嘛。但现场系有声噶嘛， 系 即系现场嘅声听同我哋耳仔听嘅声， 系 有阵时系唔同嘅咯。 哦 ，OK， 系 有阵时我哋会听到个歌手唱紧， 系 唱紧啦， 系 突然之间冇声嘅， 就唔系 冇咗佢 live 唱紧嘅声，但系现场仲系有佢把声嘅。唱緊嘅， 哇！呢啲 嗰啲，你呢啲係穿曬嘅，呢啲冇得再，係冇得再，冇得再咩噶啦？ 因為觀眾位個喇叭聽唔到啊嘛，係你戴耳麥先聽到。 冇錯。 OK。 咁但係有好多呢啲，即係呢啲嘢嗱。咁講到尾，你 on stage 嘅 performance， 如果你要 argue 嘅， 究竟你睇緊嘅係 performance 啊，即係成個 show 嘅 performance， 定係淨係聽佢唱歌咁簡單先？ 係。 如果你淨係聽佢唱歌嘅話，佢 sacrifice 曬佢 on stage visual 嘅嘢，得唔得先？ 嗯。 即係咪一個演唱會先？如果佢個 mentality 係我希望可以俾到最好嘅視覺同埋聽覺嘅享受，我嘅觀眾，而我本身亦都有咁嘅能力 ，given， 嗯 嘅時候，我去選擇喺呢一啲位決定做麥嘅原因係因為我想保持 那個 integrity of 嗰個 performance 嘅話，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合理嘅要求嚟嘅，即係呢個係一個合理嘅做法嚟嘅，因為係可以咁做嘅，即係你。K-pop 咁樣女團男團都好啦，其實成日都半麥 live 㗎啦，全麥嘅 live 都有。 嗯嗯， 咁你唔係要或者你聽電子音樂，哇唔通你 judge 佢現場唱成點啊？ 嗯， 即係佢播勁多，佢即係佢喺佢 on top 有好多 auto tune 喺度， 有好多 filter。 佢話俾你聽呢個係一個 style 嚟嘅，咁唔通你 challenge 佢 style 咩？唔係，但係你可以 challenge 嘅就係如果嗰個歌手本身有幾多能力咯。 嗯， 嗰個歌手有能力嘅時候，佢去揀 auto tune。去作為一個 stylistic 嘅 choice 嘅話 ，OK， 因為嗰首本身冇能力嘅，而揀 auto tune 為一個 stylistic 嘅 choice 嘅話，就呢個唔係一個 choice 嚟噶啦，係 lack of。 但係起碼聽你講完之後，我原來知道喺現場演繹方面有咁多嘅嘢， 好多嘢喺現場演繹。 觀眾 其實現場係可以聽到，嗱 ，OK， 現場又好啦，甚至乎聽 recording 都好、，recording 可能少啲難啲，因為個 mixing 真係可以做到好多嘢。但係現場其實你可以聽到好多好多嘢㗎、你可以聽到一個人嘅能力有幾多，你可以聽到一個人有幾多即係嗰把聲個有幾厚，就算佢好輕，佢本身一把好厚嘅聲，但係佢唱到好輕嘅時候，其實都係有另一種嘅輕聲嘅出現嘅，而我哋係要識得去聽呢一啲嘢咯。即係如果你想去評論嗰個人嘅話，你要知道佢本身背後有幾多咯。即係譬如話，大家要 recite 一個 fact 出嚟嘅話 ，OK， 我淨係需要知道呢一個 fact 嘅話，咁同佢本身嘅知識其實可能係冇關係嘅。但如果你知道呢個人本身係一個好高知識嘅人，而佢又可以 recite 呢個 fact 出嚟嘅時候，其實你聽嗰件事係唔同噶嘛，你個接收能力係唔同噶嘛。 系咯，咁而啱啱亦都讲到就系即系自己喺自己音乐上面有自己嘅选择各样，咁所以喺你嘅作品上面就会知道按你自己 music 嘅 taste， 你自己同团队嘅时候中意会系做一啲点样嘅 approach 啦。例如而家派台作品啦，日常事故剧场啦，即系呢一首新歌啦。咁呢一首歌，譬如今次我谂大家都会好喜欢或者会好惊艳，就系喺嗰个歌嘅后段嘅一个变奏，系啦，都可以就住呢一首歌，可唔可以都 share 下？哦，呢一段嘅变奏嗰阵时如何出现咗，令到呢首歌大家有一个 surprise 位咧？ 因为冇啊，其实就系想加个咁嘅嘢落去咯。咁所以就叫 Michael 即系呢首歌就帮我加个变奏落去，但系佢加咗嘅时候咧就冇 melody 嘅，咁啊冇 melody 啊难搞啦，喺 live 度唱嘅时候咁啊戆居居企喺度啦，变咗，跟住佢又要变咗奏，我冇得摁冇得剩，咁我唔知道用一个咩嘅即系。咩嘅系啦，咩嘅咩表达方式去企啦，嗰三十秒，咁所以就决定加个 melody 落去咯。咁、加个 melody 落去嘅时候，咁我就可以随住，即系我就可以一路唱埋咯。 系， 所以咁多啲 line 喺最后嗰三十秒都系你去设计出嚟嘅。 系啊系啊，冇、其实 flow 出嚟嘅就冇设计过，即系即系就听嗰、那个嗰、那个音乐系点样，跟住就诶攞支咪嚟，咁然之后就唱。就唱過一次，就唱咗落去，就係呢個咯。 OK， 跟、 okay. 住就用咗呢個 melody 咁啊。 而喺呢隻歌入面，其實都有，我覺得都有好多細節嘢會可以聽嘅，即係例如可能兩次嘅 verse 咧，兩眼閉合著咧，其實第一個即係啱啱大家一開始聽第一個 verse 同埋第二個 verse 咧，嗰、那個加咗嘅一個 filter 係有一個唔同嘅遠近喺度噶嘛。 個 phrasing 都唔同咗啊。 係啦， 即係第一個係兩眼閉合著， 係啦， 啊，第二個係。兩眼閉合著， 係冇錯，即係同埋有一種感覺就係第一個嗰個 verse 嘅版本聽落去個聲音好似係離你遠啲，有一種好似係隔住個電視機、隔住個熒幕聽到嘅聲嚟嘅。第二個就好似喺你耳邊度唱嘅， 係咯。 呢個係即係有冇話點解會做嘅時候覺得啊咁樣玩幾好玩啦、啊、咁樣。 其實以前我哋都有做過一啲咁嘅嘢嘅，係咯。咁通常就係想將佢即係分開第一段同埋第二段嘅某啲感覺啦咁樣。但係喺呢一首歌上面又有多一層嘅意義。喺度嘅，因为首歌系讲即系两眼闭合着，戏票正话着，即系佢谂翻起一啲影像啊嘛，好似播紧一啲片咁样啊嘛，咁你听呢个歌嘅时候就系话好似隔住咗个 mon 去听咁样，就好似你 visually 我拍住个电视睇紧人哋睇电视，里面个电视做紧嗰样嘢咯，即系一个咁样嘅。 嘅 video 同埋 audio 嘅 translation 喺度咯。 嗯，因为啱啱讲嗰种就好似即系歌词讲紧一种好似第三身去一个 God Eye 咁样睇翻，咁但系一切缘起，我谂系咪嗰啲感觉就嚟自于当初听阿 Michael 佢嗰个 demo 开始，令到你有一啲谂， 而有一啲咁样嘅系啦，咁样嘅方向嘅嘢咯，即系我哋最初开始即系抛嗰个呢、這个歌曲个个 vibe 俾我嘅感觉系咩？就系、是、有一种好似好 intense 嘅 meditation 咁嘅状态咯。 是 而 meditation 就同 self reflection 有一种关系啦，系个关系就系因为即系对我嚟讲 meditation 嘅其中一个作用就系希望可以将你嘅 emotions 同埋你个 physical 分开嘛， 系 即系 in real time， 咁等你唔会样样嘢都咁 emotionally driven， 你个 response 唔会系咁 emotionally driven 啊嘛，咁样咁。好似某一个 state 就是你做完嗰啲嘢之后，以一个已经经历咗嗰件事嘅第三身去睇翻嗰件事再发生嘅嗰个抽离咯，可以。 嗯， 即系你觉得好懦嘅时候，你以前觉得一啲你做过好懦嘅，你而家你感受唔到做嗰种懦噶啦嘛。 系啊， 你唔记得你嗰阵时有几懦噶啦嘛。 冇错， 你觉得有少少好笑噶嘛。 系。 系咯， 所以可以讲得翻出嚟咯。 系啦， 如果懦就讲唔翻出嚟啦，咁嗰一种咯。 個主題有冇話係寫完呢、這個melody 啊，有個曲之後就覺得啊，不如我哋今次就用呢樣嘢去做主題去。即係去玩一個咁樣嘅編曲定係點樣嚟嘅個主題？ 個編曲本身就已經喺度㗎啦。 OK， 係啊，以呢個編曲已經係九成，個 demo 已經係即係咯，已經係咁樣咁滯㗎啦。咁淨係個 mixing 有唔同咁解嘅啫。 OK， 咁樣咁因為你又未有人聲啦，又未 mix 啦，你要 balance 個 mix 啦，又或者呢啲即係騰騰出出入入咁樣，邊啲嘢擺前啲，擺後啲，各樣那樣，令到嗰件事變得立體啲，咁解嘅啫。咁、okay. 但係本身個 demo 係好完整嘅，係、okay. 而就係個題材就係嚟自聽個。demo 嘅时候，令到我谂起嘅一啲画面咯。咁我听歌都系咁样听多嘅， 嗯， 即系我成日听歌都系以画面去听嘅。 OK， 去带动到呢、這个。系啦，咁所以喺今次拍呢首歌嘅 MV 上边，会唔会都将你当时听到个 demo 嘅时候谂到嘅一啲画面摆翻落 MV？ 因为我觉得都有致敬咗好多一啲喜剧嘅人物啊，即系可能例如系查理·查普林啊，有詹基里嘅 Truman Show 啊，一啲画面系咪都系就系、是、因为听 demo 嘅时候有谂到呢啲画面，定系 唔系冇、okay. 关系嘅？ Okay. 听 demo 嗰啲画面净系我嚟做歌曲嘅题材做嘅啫。 OK， 系啦，歌曲嗰个文字上面嘅题，即系歌词内容而。而存在嘅啫，就同拍攝係完全冇關係嘅。 O K O K， 係咯，咁所以拍攝就係交翻俾拍攝嘅團隊去決定啦。 咁因為喺呢一首歌裏面去到最尾，頭先我哋都會有講到，即、就、係、是、覺得一個變奏上面啦，我覺得嗰、那個喺嗰個演繹嘅 vocal 上面嗰度嘅用法都會同前面，因為前面真係好輕鬆，好似你咁講、跟住嗰個 feel 去，但係去到嗰度就感覺凝重少少啦，甚至乎可能會厚啲嘅聲。呢、這個有冇得都可以 share 下嗰個 choice 上面嘅唱？ 合理啦，系嘛？都即系呢个系咯，呢、這个系一件好合理嘅事咯。我喺我脑里边就系觉得呢一个嘅编曲就系用咁嘅方法去唱就 系、是， 就系、是、合理。咁而就系咁样唱咯。咁嗰啲 choice 有好多，当然同我哋对音乐本身既有嘅一啲框架系会影响好多我哋嘅呢一啲 choice 啦。又唔系话一定要咁做，但系就系一啲即系好似好共通会谂嘅。会用会有嘅方法咯，系咯系咯系咯，即系好似用即系你睇你永远睇黑白片，都有一种好怀旧嘅感觉嘅，无论佢系咩时间拍都好啦，你都觉得佢系想以怀旧嘅方向去致敬嘅，其实可能佢唔系咁，点解你要咁谂啦？因为呢个就系、是。我哋有既有嘅一啲諗法咯，係咯係咯。 咁但係會唔會之後即係會向住一個可能專輯嘅方向去做？因為其實 佢係一個專輯嚟嘅，呢、這個一定係一個專輯。 因為我都有聯想到《一人傍晚藝術館》同呢首，其實我會覺得個感覺係好似同而家《日常事故劇場》有一種連係喺度，即係聽感上面，所以就覺得咦，好似一睇正好似係發展一個專輯嘅感覺。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佢個 pattern 喺度嘛。 係。 佢個 pattern 係快慢快啊嘛，同埋。個 pattern 係佢未 repeat 個 pattern 啊嘛，即係個歌曲嘅種類，即係一人傍晚藝術館同埋日常事故劇場兩首，雖則都係一啲韌德嘅歌，但係你唔會將佢 categorize 為同一個 mood、同一個 vibe 噶嘛，咁呢個嘅咩啊？中間嗰首叫咩？ 令人期待的下集預告。 令人期待的下集預告係完全唔係呢兩者嘅任何一樣嘢咧，咁更加容易明白，即係佢嘅唔關，即係佢嘅唔 repeat 嘅嗰件事啦。咁所以唔 repeat 嘅呢一樣嘢，亦都係一個 mood 咯，變咗。 OK， 係啦，佢變咗一個 pattern 咯。所以你會 expect 下一首歌都係。一系就唔同呢三首歌，亦都唔可以系有同一个，唔系 exactly 同一个 mood 嘅，即好似春夏秋冬咁样。我嗰个唔会系春夏秋秋嘅，或者唔会春秋夏秋，即系咁样嘅。因为你 expect 你见到春夏秋嘅时候，其实一定系有冬噶啦， 系 冇嘅话就怪嘅啫，纯粹系咁样咁咯，咁啊理解咯。所以佢就有一个咁样嘅关联咯，可能 系咁。所以呢一个春夏秋冬会之后有几个季节，即系呢个碟嘅方向会唔会已经都有个 点都会拍多一首歌嘅今年 系 啦，正路就会拍多一首歌嘅。咁呢只碟里边咧系应该系有七首歌喺度嘅， 七首歌嘅 系啦系啦。 好啊，咁大家可以期待住呢、這个唔止四季啦，有七首歌会系点样样？ 系咯，唔系我咁讲啫，可能系一至七咧，纯粹 系啊，可以我用翻你 六七啫嘛， 或者 A 至唔知几多咁样 ，A 至 H， 总之都系一个唔会有一个 repeat 喺度嘅一个惊喜俾大家啦。 又未必、可能我抛抛你，最屘又 repeat 嘅。 咁嗱，呢个记住啦，大家下次上嚟嘅时候我就攞翻 同你玩。 玩易进制一零零零一咁样， 系啦，123123咁样，系啦， 好冇得估啊！ 即系我呢阵时好得意嘅，即系艺术创作嘅嘢。我哋好似成日都想揾啲 pattern 嘅，揾啲我哋可以睇得到、睇得明白嘅 pattern。人就有一种要 resolve 嘅感觉喺里边咧。咁所以有啲歌曲咧，点解有啲歌曲咧，佢永远都翻去一 chord 咧？即系点解大部分嘅歌曲都会翻去一 chord？ 点解永远某啲段落佢唔翻去嗰个位嘅时候，你就系有一个佢未 resolve 嘅感觉。而嗰首歌翻去一 chord 嘅时候，你就有一个 resolve 嘅感觉咧。其实呢样嘢都系有嘢玩。有阵时我哋特登唔俾佢喺一 chord 度完，甚至乎唔俾佢喺个五 chord 度完，因为五同一系 interchangeable 嘅。我嘅一个假设，成日都会见到嘅咧，喺四 chord 度完都有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你喺六 chord 度完啦，二 chord 度完咧，嗰啲系过瘾嘅， 好过瘾，好似差啲嘢。 系啦，啱啱咁嘅咧，我系咪有乜完咁完？ 但系嗰个停，你又觉得 怪怪 咁啊？有个吊住个人嘅一个感觉咯。 如果你觉得佢一定要 resolve 翻去一，如果你觉得哇咁样呢首歌真唔掂咯，即系佢都冇嗰种完结嘅感觉嘅话，你唔适合做一个艺术家。 好好，所以大家就可以期待究竟之后会系点样样嗰样嘢，系同今日讲。今日会有啲咩唔同大家一起留住啦？咁啊，今日多谢精神同我哋分享， 好， 谢谢你 ，thank you。 里宴央放堂提炼，开了半年窗马路放电，乱发下亦大有诗意，一个人浪游，一切如蕴像上过美酒，这美学不要别人给我解构。谁炫耀？即兴安着心态，没意料，任意地为我拍张写照，一个人落场，一切如云，任由我感想，这美学不过用来给我滋养。 结束今日骚动音乐，最后带嚟有 Jason 陈柏宇嘅人傍晚艺术馆，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点由罗宇光为大家。